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18号参观了青年运动史迹馆。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青少年在一起的全身象限花束表示了敬意。此外，武官团成员19号参观了美林骑马俱乐部和美林航空俱乐部。